咕咚。湖边有棵木瓜树，树旁住着小白兔。一天，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，从树上掉下来，咕咚一声，正好掉在湖里。小白兔听到那咕咚一声，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拔腿就跑。一只狐狸看见小白兔慌慌张张逃跑，觉得很奇怪，忙问： 你跑什么呀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小白兔一边跑一边喘着气，咕咚咕咚。狐狸看到小白兔那副惊慌样子，以为咕咚是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吓了一跳，也跟着跑起来。一只猴子看到小白兔和狐狸没命地跑，忙赶上去问： 你们跑什么呀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狐狸说：咕咚来了。猴子也不知道咕咚是什么，心想：狐狸吓得这个样子，咕咚一定是很厉害的东西，也跟着跑起来。路上他们又碰到狗熊、梅花鹿、老虎。老虎看他们没命地跑，忙问： 你们跑什么呀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小白兔说：咕咚来了。 狐狸和猴子也跟着说： 咕咚来了。 可是他们谁也说不清咕咚是什么。狗熊、梅花鹿、老虎也都跟着没命地跑了。最后他们碰到了一只长毛狮子，长毛狮子拦住他们说： 什么东西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？ 这时候他们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 不得了，咕咚来了。 长毛狮子又问：咕咚是什么？在哪里呀？ 他问老虎，老虎说不知道。问梅花鹿，梅花鹿说不知道。狗熊、猴子、狐狸也都说不知道。最后问到小白兔，小白兔说： 那个咕咚就在我住的那湖边。 长毛狮子说：那好，你带我们去瞧瞧。 小白兔说： 不行不行，那个咕咚太可怕了。 长毛狮子说： 不怕，有我呢。 小白兔没办法，只好带了大家来到湖边。大家东瞧瞧西瞧瞧，咦，哪有什么咕咚呀？这时候正好有一只木瓜熟透了，被风一吹掉到湖里，又响了咕咚一声。这一来，大家才把事情弄明白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